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开门之间新气象， 开门之间新气象， 大地春晖满天放， 大地春晖满天放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家家户户都安享呀。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春风送入新天上， 春风送入新天上， 暖日照来幸福光， 暖日照来幸福光， 一元复始出残雪， 一元复始出残雪， 三阳开泰齐欢畅呀。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开门之间新气象， 开门之间新气象， 大地春晖满天放， 大地春晖满天放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家家户户都安享呀。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